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孙教授讲同呢啲文字有关嘅人都会引嚟灾祸。孙教授讲完就企起身将我推出门口。我心諗呢个老坑真係奇怪。啱啱入嚟嘅时候讲得好地地㗎。点解话反面係反面嘅？听佢正话开始嘅意思好似已经想讲俾我知㗎啦。但係到咗后嚟唔知从边度睇出我同大金牙嘅身份，所以变得声色俱厉。讲唔定以为我哋两个系骗子，系想嚟套佢。如果按照我平时嘅脾气呢，都已经讲成咁啦，唔使人烹啦，肯定转身就走啦。但呢次非同小可，讲唔定就系性命攸关嘅大事。而且除咗我同肥仔之外，仲有可能关系到陈教授同杨雪莉嘅生死。於是我对孙教授讲啦，教授教授，你听埋我最后一句话好唔好？我唔知道你系点闻出我哋身上有土星气嘅，不过我哋呢确实唔系倒卖文物嘅。我哋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同考古队打工。北京嘅陈九人陈教授呢，你有冇听过？我哋就系帮佢做嘢㗎啦。孙教授听我讲出陈九人呢个名字，稍为有啲愕然。佢就问啦，老陈啊，你系讲你哋两个系喺佢嘅考古队度做嘢？我连忙点头讲啦，系啊，我諗你哋两位呢都系考古界嘅泰山北斗。喺考古圈里头一提你两位老人家嘅大名，有边个唔识得啊？孙教授面色稍为缓和，摆咗摆手。你个僆仔唔使拍我马屁，我系咩斤两我自己最清楚啊，自己最清楚。既然你识得老陈，咁你留低等佢哋两个回避一下。我一听孙教授讲话嘅意思，好似有啲行啦，就叫大金牙同刘老汉走先，淨係留低我同孙教授密谈啦。等大金牙佢哋出咗去之后，孙教授将门关好，问咗我一啲关于陈教授嘅事。我话将点同陈教授去搵精绝古城嘅事简单咁讲咗一啲。孙教授听完叹息咗一声讲，唉，我同老陈系老相识啦，沙漠呢次嘅事故我亦有所耳闻啊，有所耳闻。佢冇将副老骨头埋喺沙里头，咁就算唔错啦。我想去北京探下佢，但係又听讲佢去咗美国医病，都唔知喺有生之年仲可唔可以再见到佢呢？唔知仲可唔可以见到佢呢？当年老陈有恩于我，你既然係佢个熟人，有啲事我亦唔再瞒你啦，唔再瞒你啦。我等嘅咪就係孙教授嘅呢句话咯。急忙就问啦，我觉得我呢一笪雨痕好似係一个眼球，同精绝古城有关嘅。鬼洞族崇拜眼球嘅力量，我觉得我係中咗佢哋嘅诅咒啦。但係又听讲唔係眼球而係个字。所以我想请你讲下呢个字究竟係咩意思呢？等我响思想上亦好有个准备啊。当然我都系个死过十七八次嘅人啦，我个人嘅安危我就冇咩所谓啊。不过陈教授多数都出现咗同样嘅症状，我最担心嘅就系佢老人家啦。孙教授就对我讲啦，唔系我唔肯讲俾你知，呢啲事实在系唔可以讲嘅，唔可以讲，等你知道咗反而对你冇好处。但係我可以明確咁讲俾你知啊，讲俾你知，你背后嘅呢块印记绝对唔系咩诅咒，唔会影响你健康嘅，你即管放心就系啦， 即管放心就系啦。我越听就越心急啦，咁系等于咩都冇讲。不过孙教授讲唔系诅咒，呢句话使我心里头嘅负担都减轻咗唔少。但系佢越系唔肯讲，我就越想知道啦。几千年前嘅文字信息，到咗今日，究竟有咩唔可以告人嘅内容呢？更何况啊，呢个字都已经生到嚟我身上啦。响我嘅再三追问之下，孙教授只好对我透露咗一啲啦。孙教授常年研究黄河流域古文化遗址，是古文字方面的专家，擅长破解翻译古代物文。古时候的仓颉造字，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蛮荒历史。文字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包罗了大自然中万物的奥秘。传到今日呢，共有平上去入四种读音，但是在最早的时代，其实文字一共有八种读音，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额外的信息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另外的四种读音成为一种机密的语言，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可以被普通人获悉的重大事件。后世出土一些龟甲和简牍上面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古文字，但是始终没人识得。有人讲是天书无字，无字的天书，其实呢是一种歪曲。天书就是古代的一种加密信息，有字面的信息，但是如果不会破解，即使是摆在你面前，你亦都不会识睇的。孙教授这世人就是专门同这些没人识得的天书打交道，但是进展始终不大，可以讲是步步为艰，穷尽心智都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来。直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米仓山发掘到一座唐代古墓，这座古墓曾经多次被盗，盗洞就有六七个了。墓主的尸体当然早就已经被损坏，墓室亦腐烂坍塌，大部分的陪葬品都被盗窃，剩下的几乎全部严重腐蚀。从种种的迹象来看，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皇宫里头专掌天文历法以及阴阳术数的太史令李淳风。唐代的科技、文化、经济等等的领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顶峰。作为唐代名望极大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李淳风，他的墓中应该有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物和资料，可惜都已经被破坏，那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所有在现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惋惜，但是清理工作仍然要继续进行。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腐朽的棺木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考古工作者在墓主头顶的棺材板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棺材顶竟然有夹层。这件事事先哪个都没有预料到，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专家都从来未见过棺材板里头会有夹层的。众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材板的夹层，里面有个牛皮包裹，打开之后又有用油布和赤漆裹住的一件嘢。这件嘢是一个白玉无瑕的玉盒，玉盒遍体鎏金镶银，石盒上面刻有有翼灵兽图案，盒盖上的锁扣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由于是藏在棺材板的夹层之中，所以这么多年来避过了盗墓贼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得以保存至今。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唐皇家之物，可能是皇帝赏赐给李淳风的。 而且又俾佢放置喺咁隐密嘅棺材板夹层之中，其重要程度就可想而知啦。即刻啊，将玉盒送翻去考古工作组嘅大本营，响以整块羊脂玉制成盒仔度，发现咗好多重要嘅物品，其中有一块龙骨，亦即系龟嘅甲壳啦，上边刻满天书，被命名为龙骨异文谱。另外仲有一面纯金板，金板唔大，四角做成兽头状，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咁注有好多文字，似乎系个表格。上面嘅字有啲认得，有啲系唔认得嘅。当时系被命名为兽国密文金版。于是就请咗孙教授几个古文字方面嘅专家，负责破解呢块龙骨同金版嘅秘密。孙教授接到呢个任务之后，将自己所向研究所里头开始咗废寝忘餐嘅工作。呢种龙骨异文谱，孙教授其实已经见过好多次嘅啦。上边嘅古字，佢眯埋眼都记得，但系始终分析唔出嚟呢啲究竟系咩文字，其含义系乜嘢？用呢种古怪文字所记录嘅内容又系啲乜？呢种所谓嘅天书，是中国古代文字研究者面临的一道难关，不跨过去就没有任何的进展。一旦突破了，其余的难题亦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这道障碍实在太大了。有学者认为，天书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字，但是这种讲法不攻自破。因为有一些同天书一起出土的古文字很容易就能够解读出来，经碳十四检验同属于殷商时期，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遗传。孙教授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反复推敲研究，终于解开了天书之谜。孙教授是怎样研究出来的呢？原来是这样的。孙教授通过对照李淳风墓中出土的兽国迷文金版，发现原来古人记录在天书上边的是一种加密的文字。其实这种加密的文字在唐代李淳风早就已经破解了出来。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意命人铸金牌赏赐给李淳风，用来纪念这件事。呢面金牌上嘅字同符号，就系李淳风所解读出嚟嘅天书对照表啦。其实天书就好简单嘅啫，系用四声之外嘅另外四种秘声进行注释，而唔系用文字刻响龙骨上边。不过只有少数识得读出呢啲秘密发音嘅人，先能够理解文字中嘅内容。而李淳风啊，是从《八经注疏考》这本书里头获得了灵感，从而找到了方法，洞晓天机，破解了天书之谜。孙教授受到这块兽国迷文金版的启发，差不多怎样解读天书，在考古界引起了颠覆性的轰动。大量的古代机密文字被破解，很多信息令人大吃一惊，不少已经有了定论的历史亦将要被改写。考虑到各种的因素，上级领导对孙教授解密出来的信息作了余下的指示，持慎重态度对待，在有确切定论之前暂不对外界进行公布。孙教授对我说，你背后的这个痕迹话是加密文字，咁亦唔系好恰当啊，唔系好恰当嘅。呢、这个字并唔系天书中嘅字，我亦系响古南出土嘅龟甲度先见过呢个符号，佢象征住某种特殊嘅事物， 当时嘅人对佢仲未有准确嘅文字嚟形容。我諗称佢为陶然就更为合适啦。陶然就係一个象征性嘅符号。不过呢、这个符号嘅意思我都仲未清楚。未清楚。佢係夹杂喺天书加密文字中出现嘅。喺古南出土嘅龙甲其中一塊天书嘅内容似乎係一篇关于灾祸嘅记录。由于啱啱出土时间紧迫好紧迫。我亦都只係粗略咁睇过下仲未嚟得切仔细咁分析呢、这个符号究竟係咩意思。冇諗到喺运返去嘅途中运用飞机失事咗。恐怕呢啲秘密永远都唔会有人知㗎啦。永远都唔会有人知㗎啦。我问孙教授啦。咁咁重要嘅嘢你唔通冇留得个托片之类嘅记录咩？虽然你老人家认为我背脊呢笪嘢唔系咩诅咒嘅标记，但系我仍然觉得呢件事太过 QK， 如果唔搞清楚我始终都会觉得唔安乐嘅。你就同我讲下啦，嗰边记载喺骨甲嘅文字讲嘅大概系咩内容，系咪同新疆嘅鬼洞有关呢？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唔泄密半个字。孙教授神经质咁突然起身嚟讲，唔讲得嘅，一旦讲出嚟就会惊天动地啦。我同孙教授嘅秘谈就此结束啦。咁想知道接住落嚟事态会点样发展，我哋就下次再讲啦。